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侯耀文。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几十年的演艺生涯里，他凭借着认真二字，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而他自己也像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一样，朴实、谦和、稳重、踏实。他就是著名的影视演员李雪健。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我们就将和您边欣赏李雪健的影视作品，边一起聊一聊他的艺术人生。从江云路到渴望，李雪健一举将飞天奖、金鹰奖、百花奖和金鸡奖这四项大奖收入了囊中。但是他也深知，想要成为一位真正优秀的影视剧演员，就必须要尝试更多类型的角色。1995年，一部汇聚了众多明星的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飞虎队》横空出世，李雪健和张丰毅、刘威、王志文、李幼斌等巨星一起完成了这部充满了战火硝烟的大戏。虽然李雪健在《飞虎队》当中的戏份并不算多，但是他却通过自己老练的表演，让观众们进入了打入敌人内部的王强。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李雪健在影片《飞虎队》当中的精彩表演。 太君，太君，我的亮面的哎，脚上二头的，你看，戴的、穿的，都是太君发的。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不知道。我说就是你们干的。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说笑话？你说是我干的，我说是你干的。 打开喽！ 哎，太君，